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，你总是细心温柔呵护守候这样的我，现在为了什么 是肩上笨手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不走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问一个未来激动过我用爱回过我，苏醒如来的梦、哦哦、寂寞不走，痛在念旧，越少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时间上分手头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、啊、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问一个未来激动我，我用爱回过我，做醒不来的梦。 爱上所有的感受，爱上生命的节奏，爱上你我之间承诺，有苦有乐。

细细飞。 除了你，没别人可比，只需爱到底，难道天妒忌？任何容貌条件都喜欢你，其实相爱没因由，良味也不记起。 别要欺骗我， 流泪一滴亦已太多， 纵是我大可纵坏我， 以偏黑眼里 一公分可算多， 其实我未想知道谁在爱得多，愿你相信我， 明日怎样浓妆 我也可， 如平日大几倍爱护我，如果花开竟不结果， 都不枉往日相处邂逅，梦一同做过。 大几倍爱护我，如果花开竟不结果， 都不枉往日相处邂逅，梦一同做过。 运太快，信任情不死，只想逛逛街，有春天共。 就如童话从开始多么美，期望日出身边那位，最后还是你。 转时空，让一切再从头，选择是否如昨？当你遇见那个我，想对我说什么，还是微笑沉默？有些错也不错，泪真的汹涌过才懂。有些伤也不错，心真的裂缝过更能看透。